起来，我打一碗凉菜一袋，我开的公司啊，阿妈我我都很厉害。 喂，踢几啊？ 踢 七啊？踢几啊？ 开始11月30日晚嘅北上频道啊！ 啱 啊！唉，阿牛哥翻嚟啊，好啦，有霸气咁。 冇霸气啊！一出依个线，喂，你冇可能改星期日录音啊？鬼个鬼上嚟咩？因为咩咩？ 咁我而家咪星期六凌晨录音咯， 即刻就翻嚟。 喂，系咪啊？ 冇所谓喎，系咪？ 咁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啊！ 好啊。 以後都將會係咁樣錄音， 係啊， 係啊，真係㗎。 點解咧？ 嚇，做一波一波過嚟做， 因為我撞到一個更加比阿牛有霸氣嘅人啊嘛。 係 邊兩個？ 鄭大班。 我做啊，即係你喺呢啲咁嘅舞台仔。 喂，聽聞你啊，終於都品嚐到呢個米高峰外交。 咁我又幫個粗粗地幫個蕭山做過，咁亦都啊幫過呢個 My Radio 教主又做過，咁梗要試下呢個。系，梗系试下大班嘅滋味啊！未做就已经试，就已经感受到嗰种霸气啦，嗰种霸气就系啊！我呢个礼拜其实就 你事有通知， 边个人通知我上 D18做节目咧？ 系星月啊！ 我老婆，我喺坐紧车去机场，准备搭飞机去上海嘅时候咧， 系。 跟住我老婆打俾我，咁我就话 帮佢接咗份咗。 有冇搞错啊？你接咗个星期日晚嘅。6点至9点，咁你点啊？ 代咩？ 唔使你个家庭噶啦，Family Day 嚟噶嘛？你落唔落咁做？我咩事，大佬？佢话阿大班喺个节目度话 开你名啦。 咩？我你个新节目咁样？吓，我唔系， 唔系啊嘛？我都唔知。 跟住之后节目名系咩？喂，我又唔知，乜都唔知，竟然咁样就接咗个节目。 人工知唔知啊？ 吓， 人工知唔知啊？ 哦，呢啲我唔会透露俾你。 百啦， 百零万 一定系收钱啦，大佬嘅 D18，唔系攞黐线唔收钱， 百零万啦， 系收钱嘅。咁就新嘅节目咧，就系叫做北京饭店。咁你唔好问我 饮食节目嚟嘅， 系啊，唔好问我名，点解？ 饮食节目 系咯，听闻个名咧就系大班改嘅。 系 咁啊， 即系完全冇创意大班。 除咗我之外咧，就有阿宇文粉啦。咁啊，宇文就上过嚟北上频道啦。咁啊，其实就多多少少系因为佢啦，因为其实佢好有心，好有黑，咁佢搞咗好多个月噶啦，咁就咁但系其实系好得意嘅，即系其实我一路都系应承住佢咧，就系、是、我都同佢讲过好多次，我话我可以帮手，但系我个底线咧系只系咧就系、是、我原先个节目咧，其实个时间咧系星期六或者系星期日嘅朝头早嚟嘅， 系 吓咁系一个冇人听嘅时间嚟嘅。咁啊，我已經同佢講咗我嘅底線就係咁多嘅啫。咁啊，中間嘅過程又曾經又傾過、就是，就係佢又佢哋又希望我可以做星期一節目啦。我話你有冇黐咗線㗎？我點可能會做一星期一？點可能做星期一節目？ 你唔介紹梁錦祥俾你識 嚇？我介紹過好多人俾你識。OK， 咁跟住即係又好多好多個 deal 啦。咁但係係絕對冇諗過到最後咧係會走咗個星期日晚6点至9点。 都係冇人聽。 咁但係咧，咁我後屘我都即係因為我老婆打完俾我。咁我就同我打俾宇文咧，嗰日即刻馬上打俾佢啦。咁跟住其實佢都好多難言之隱嘅，咁嗰啲唔講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但宇文都好幫手。咁我最後同佢講，我話你即係要我加變嘅啫，大佬。如果星期日，咁後屘就而家就再改咗個新嘅時間嘅。咁希望大家會留意啦。 又 係 冇人聽 個時間咧，就係嚇，唔好理有冇人聽啦，係星期六晚嘅6点至9点啦，即係。英超大約係開頭場嘅時間啦，咁啊， 你開始節目啊？ 本身 唔係咁，你對我嚟講係，對我嚟講，我仲可以勉勉強強應付到啦。 係 咁啊？點解我知即係牛阿牛嘅當然係一定係話點解會 做？葡萄啊， 唔係， 擺明 即係唔係咁？我覺得 酸辣場叫你酸 葡萄， 唔係我覺得就係試下啦。咁然之後 ending 仲有就係因為。 搞嗰個人係好有誠意嘅，咁我希望，咁你唔好問我個節目會唔會好聽，我真係唔知好唔好聽㗎，咁啊 我做智囊雞好有誠意㗎，屌你做咩入唔過嚟，屌你成日幫我做㗎你。 乜嘢啊？ 我做智囊雞。 你有嗌我，你有嗌過我，你有嗌，你有成日嗌我去做咩？ 你嗰啲叫做交行貨你個撚。 你真係非常之屈。搞错啊！ 屌你牛哥，你个 岭南俱乐部嘅开头， 你要开头嗰头你有 哇！你真系唉， 屌牛哥，你个咁样一部你录音个 notebook 加埋支麦，加埋几加埋几千蚊，又人哋 D 一百二千万啊，系咪先？ 又系喺个时段系一个收费区嘅时段啦，定系一个咩咩时段？ 喂，我唔知噶，你唔好问我真系，我完全真系， 唔 系我完全唔清楚呢个即系 D 一百嗰个价格系点样噶？ 将做一个节目就变成咗系即係同你要開咪嗰個原意違背，因為有機會喎，講真，因為而家係搞一個收另外一個收錢頻道啊嘛，大佬係咪先？同你有同你有同你諗啊，開咪嗰樣有 我係都收，我係都收錢嘅。 都唔關事啊，完全兩件事嚟噶。 係啊，我哋喂我哋而家我哋北上頻道都係好貴嘅喎呢個。 大班點到咧？全佢俾嗰啲咩永久年費嗰啲先。如果仲要收一個收錢嘅，咁 好似有 discount 俾永久年費嗰啲點先？冇乜戇鳩仔啊！喂，好撚老撚土啦，講真，果然係呢個咩傳媒撚人啊，三大撚人啊，果然真係三大撚人。 哦，你咁樣曲線撐翻教主，好嘢！ 如果教主話撚人，如果 就一定係， 一定，我聽你黐撚線。喂，大佬，而家黃毓民政治自殺緊㗎嘛？或者你點唔幫佢一把啫？ 唔好再講教主啦，唔係變二台啦。 真 係 慘。 喂，唔係得，我唯一有意見就係個名咯。其實你啱啱講過有咁嘅可能嘅時候咧，因為你都話啊，即係 咁，我都未揣摩到個名嘅意思。 唔係你話啊，即係宇文都好有心去同你講呢件事嘅時候咧，咁由我即係我同我哋傾，我哋幾個傾過噶嘛。 係啊。 咁其實阿慈呢份兄咧，佢有個名咧，佢講出嚟，大家拍曬手掌。 係嘛？ 中國宇文啊，又講內地嘢，又有宇文。 咁其實嘅宇文就會踩兩晚啦，我唔係踩兩日啦，即係照我所知就係星期日其實佢仲。一个节目嘅咁啊，朝头早啦，叫唔知叫好似叫半边人啊，半边天啊，半边天，哎，对唔住，半边天， 顶起半边天啊， 咁啊，三个女仔嚟嘅，三个女仔，咁咧就啊，好似都系啲文化界嗰啲啦，一个叫杜婷，一个叫梳莹，咁啊，两个都系。一啲 文化界 嘅 一個 國內文化界嘅女仔咁樣啦。咁其實呢個可唔係呢個其實最初係我另外一個過去做嘅原因嚟嘅，因為俾佢點咗我。 有女我睇你喎，冇女 我以為係四條女，咁而家都好，都係一個女仔，好過拍你呢個仆街唔加賺 啊， 係咪先？係咪先？唉，終於做咁多年 做節目嘅啫，你諗好 佢哋。哇！你真係屌你，唉唔講，真係好撚 快。 喂，答咗成功。咁啊，我哋咪逐個，哇！好下個到你咧，牛哥。 黐撚線喂！如果你咁樣，我死都唔走去啦。 唔係可能，唔係啊！ 我而家同你同啲網友講啦，如果 可能 擺我落一個收費嘅地方，屌你，我唔撚窒做。點 話收費咧？唔收費咧？ 可能係 收費可以諗下。 啊！點話 啊？如果你個 大班，牛哥， 好撚簡單。 唔係啊！ 啱唔啱啊？冇錯啊嘛，係咪啊？ 係咁講， 啱啊嘛， 啱， 冇有錯啊嘛， 冇錯。 淨係憑 咁樣搞嘢搞幾個月，黐咗線啊你！ 大班新節目，聲大夾惡，牛哥 唔係啊，就憑佢頭先嗰段嘢，下個禮拜我節目開始咗之後，阿鬱敏會揾佢。系啊，佢咪 my radio 开翻个打对台咯，星期六晚一样六点至九点。 搵阿张晴帮帮手，我哋又过翻迷茫先。三个台 嗱，谂定节目名啊，帮刁文流。 好， 咁啊，十二月八号啦，逢星期六晚就六点至九点，咁啊呢个 D 一百。 几时开始啊？边个礼拜开始？ 十二月八号。 哦， 吓咁啊。 暂定做几日啊？做几集？ 半集。 冇定啊！ 冇晒啊！想褪都冇得褪啊！ 唔係你放心，你 半扎植樹添，屌你！ 唔係你放心啊！我好快會同阿大班會即係抹面噶嘛，同埋佢改節目嘅頻道係非常。 冇得咁啦， 播除水房。 我都係諗住做三五集，都應該係會 都成年噶啦，都跨年噶啦，三四集都 係嘛？ 跨年係 咯，跨年啦， 做啱數啊嘛， 後期做一月咁咪算數啦。咁啊係咯，星期六啊，咁啊同北上其實冇乜衝突嘅， 係 嚇，咁樣十點半噶嘛，北上星期六晚， 我要接緊咗佢咯，我屌，聽嗰邊咪得咯，屌， 唉，真奇怪，無端端咧喺呢段時間真係已經 話， 知道咩？屌佢哋， 屌 你，你真係黐撚線，唔係如果佢你唔佢唔係一個收費嗰邊咧。 我都仲可以，唉，算啦。 唔係，我都話你過去 Red 界啲主持好 強，九成都係啦，話聲你聽，因為傑斯紅啊嘛，梗係立啊傑斯啦，仆街，幾撚契弟，整一撚人嚟， 你都 啱唔啱啊？冇錯啊嘛，你都哇，你撚人就撚人啦，哎呀，好似你。三大撚人， 教主知，教你知， 加埋你都系第四个。 系啊，我哋四个，加埋第五个。 喂， 五大撚人， 我哋有嘉宾，今日有嘉宾啊，好无撚人嚟噶，屌你，你有冇专用嘉宾啊？我介绍得未啊？ 介绍。 系，我哋今日有网友上嚟啊嘛，咁啊，呢位网友咧，其实一直都帮咗我哋北上打双前好多好多嘅事。 你喺度叫咩名啊？ 咁啊，吓 咩问题？ 咩名啊？ 咩咩咩你喺度叫咩名啊？ 用得你我嗌你个名。 我梗系有啊，我点解唔用得佢名？即系我好讲佢嘅名 Matthew 嘛， 就系咯。 有乜问题啊？好似你咁咩？屌你呢度一个名，嗰度一个名，上去野游嗰阵时又用小强嗰啲咁样，屌你咯，真 系。不改名就再不改姓，啱唔啱啊？冇错啊嘛。 系咩？ 系咁啊 ，Matthew，OK， 欢迎你先啊。 大家好 ，Matthew 主要其实喺北上打上前咧，就啊帮我哋跟进嘅就系啊周秋良嘅个案啦。咁啊。呢、這个礼拜其实周秋良有一啲新嘅发展，咁所以我哋就捉阿 Matthew 上嚟啦，因为佢又上庭啊，呢、這个礼拜呢就开庭审讯啊，佢嗰件案。 审啊 Matthew， 冇错冇错， 审啊佢嗰个泼唔系泼冷水，我啱想 讲 系泼强水嗰、那个，咁啊嘅 案件。 被告人叫何斌， 系 嘛 ？OK， 咁啊，阿 Matthew 今日亦都有有呢、這个礼拜有去过即系 旁听 啦， 冇错冇错吓， 咁啊，所以捉你上嚟啦，讲下个经过啦。咁其实我同你呢个礼拜就我哋做咗少少嘢啦，就首先就系嗰10,000蚊人民币咧，就终于就捐咗俾阿周秋良啦。OK， 佢已经收到啦。咁啊，我哋都一路，我同阿 Matthew 呢個禮拜嘅WeChat 又同佢一路都 keep 住即係有聯絡住啦，都係關於嗰件案件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好值得即係講下嘅。咁啊，其實係禮拜幾上庭嘅？ 嗯，係25号禮拜一嘅時候啦。 係 就下晝嘅時候2:00喺深圳嗰個龍崗區法院嗰度就上庭嘅。 係。 咁其實上到庭嘅時候，佢主要啦即係上庭前嗰啲前面嗰啲我就唔講啦。上庭嘅時候咧，主要佢係一開始先會係先審刑事嗰單嘢，即係話嗰個犯罪人何斌咧，佢認唔認罪嗰啲嘢先嘅。咁就何斌就 何斌都有出庭喎， 有、okay. 當時又喺度，啱啱想講啊，何斌俾兩個嗰啲叫做庭警咧押上嚟嘅時候咧，我發現啫，佢 有冇戴手鏈？ 有， okay. 向後邊戴嗰只，跟住然之後佢望住阿秋良個眼神咧係。我唔知嗰個仲係一種恨啦、啊、怨毒啊，定係一種啤住嘅眼神啦、啊。總之佢係連續望住阿秋良，我就喺佢哋兩個後面就睇住佢，佢啤足阿秋良1分鐘嘅，而秋良係一眼都冇望過佢。係啦。 你自己咁，你個感覺係乜嘢呢？其實 我 真係可以分享下，係啊。 我感覺啊，我只能夠咁講啦。我喺個何斌個眼神裏面係見唔到一絲嘅憐憫或者後悔。 嗯， 係啦。 我想問咧，你咁樣出席嗰個即係場合咧，係咪？系咪即系人都得咁样 嘅？系啊，任何人都可以攞嚟旁听嘅。 我冇人数限制上。 嗱，我想咧，即系其实咧，我哋再从头讲一讲成个经过。 系咯， 因为好多 香港即系冇可能会谂到。 有多网友又或者可能系听啲唔听啲啦。同埋咧，其实成个过程咧，嗱，首先就系话，我哋要先做咗一个我要先做咗一个注解先。个注解就系话。我哋第一日識阿秋良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佢嗰個經歷係真係好慘，因為即係你好難接受一個30多歲嘅女人啦，即係被咁樣潑流水。 仲相貌端好啊佢。 係啊，相貌端好，咁然之後跟住就被潑流酸啦。但係譬如話，其實成個故仔咧，即係喺今次個上庭嗰度啦，跟住然之後其實佢寫咗一篇係咪叫咩嘢？叫自白書啊？點樣咧？即係嗰篇嘢咧，其實咧，如果稍後有機會，我又可以 post 翻出嚟啊！即係好長，好長嘅一篇嘢嚟嘅。咁咧係啊，咁咧我哋大致上簡單去講翻啦，成個故即係成個故仔究竟係點樣啦？咁啊，秋良自己呢篇嘢係秋良自己嘅自白嚟嘅，即係佢就講佢由細到大咧，家庭裏邊咧就得翻即係得佢一個女啦。 咁、因為佢屋企亦都有少少重男輕女嘅觀念啦，咁所以由細到大咧，其實咧佢就好男仔頭嘅，因為個屋企即係都個成長其實係都令到佢好男仔頭。咁但係後屘即係講佢長大咗之後啦，咁佢好佢就佢發覺，因為都係要結婚生仔啊，要有一個家庭啊，咁然之後咧佢就但係兩段嘅感情佢都唔係話太過好彩嘅。第一段感情咧就係咧佢係奉子成婚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同佢個第一任老公其實冇乜感情嘅建基之下而結婚嘅。咁結咗婚之後咧，其實佢亦都有好多婆媳嘅糾紛啦。咁跟住咧就到生咗一個仔，生咗個女，咁然之後後嚟咧亦都發覺同個老公嘅感情，即係同佢個諗同個老公越嚟越唔夾，同埋佢老公咧亦都有打佢啦。咁跟住咧就喺出邊又有女人啦，諸如此類啦。咁跟住咧到最後咧係一個好不愉快嘅情況之下咧，咁就即係 要結咗個婚姻啦。 啊，離咗婚啦，要結咗婚姻啦。咁跟住然之後就而家個仔就係跟個老豆嘅，個女咧就跟佢嘅。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就又碰到第二段婚姻啦，唔係第二段感情啦，嗰段就係跟啊呢位何斌啦。咁其實同何斌咧，佢就係咁樣嘅，因為咧佢自己描述咧就係話佢自己好勝，因為何斌咧係比佢嘅年紀咧係細兩歲嘅，佢覺得咧即係佢覺得佢想揾一個咧。佢講得好得意啊！佢自己嘅諗法就係佢覺得男人可以啊，即係玩女人或者點咁，佢就覺得咧我想駕馭一個比我年紀細嘅男仔，咁佢即係佢覺得點解男人可以得，點解我女即係我作為一個女人唔得咧？咁所以咧佢就選擇咧就係、是、即係選擇咗何斌，同埋之前咧補充就係咧，佢喺第一段婚姻咧，其實佢同佢其中一個原因，佢同佢個奶奶搞到關係好惡劣咧，就是、因為咧佢結扎咗，佢後屘生完兩個之後咧，佢就自己結扎咗，結扎咗之後咧，佢老公又好即係唔理佢啦。咁跟住咧就佢嘅奶奶啊、老爺嗰啲又覺得即係一個喺農村嘅家庭裏面咧，覺得一個結扎咗嘅女人即係等於一個廢人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嗰段婚姻就好不愉快啦。咁所以咧佢撞到何斌嘅時候咧，其實佢同阿何斌咧，佢自己描述就係話咧，佢同阿何斌咧其實係一早講好曬嘅。佢話俾佢聽，嗱你同我一齊咧，首先我有一個仔有一個女嘅，我亦都結扎咗噶啦，亦都結過婚又離過婚。咁阿何斌就話冇問題，我全部都可以接受曬嘅。咁然之後咧就帶佢翻屋企啦，帶佢翻屋企咧就。何斌就同佢阿媽講，就將所有即係基本上秋涼嘅背景都講曬，唯獨一樣嘢冇講， 結扎。 咁後屘咧，然之後跟住咧就慢慢相處落去之後咧，後嚟咧就佢阿媽就知道阿秋涼係有結扎到嘅，咁所以就極力反對佢個仔去即係同佢再同阿秋涼再繼續交往啦。咁然之後咧個何斌咧就好反叛嘅，咁咧就即係離開個家庭。跟住然之後咧，就同阿秋涼就出咗嚟。咁然之後咧，就秋涼就話咧，佢亦都多次勸阿何斌，你不如翻屋企啦。啲即係我哋冇辦法可以再繼續落去噶。咁但係咧，何斌就唔肯，好痴情嘅呢、这個痴情漢嚟。 亦都等於佢都係啦，何斌都好勝。 係啦，咁後嚟咧，記唔記得係咩原因啊？阿 Matthew， 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就佢哋就開始係即係 broke up 啦。咁那個分手呢其實就是秋涼去提出的。咁呢就其實都係同佢慢慢發覺性格不合啦，同埋發覺呢個男仔好偏激啦，亦都有少少暴力傾向啦，之如此類。咁佢就開始想離開呢個男仔。咁佢離開呢個男仔呢，佢呢就仲即係有中間其實仲有少少有啲錢銀瓜葛啊，之如此類嘅。咁但係呢個男仔一路都糾纏住佢哋，同埋呢個男仔每一次呢就係即係其實阿秋涼避過佢幾次，但一避佢呢佢就會係佢試過拿刀爭啲斬，即係斬啊秋涼。咁亦都係譬如話揾唔到秋涼嘅時候呢，每一次就喺佢屋企呢，就喺秋涼屋企就喊打喊殺啦，就話佢再唔出嚟我就殺人㗎啦，咁樣即係係啲咁嘅男仔嚟嘅。咁所以咁然之後 幾多歲呢、這個何斌 應該係 二歲到啦，今年，因為如果我記得阿秋良就34歲嘅，咁佢大佢兩，佢大佢細佢兩年，咁所以就32歲。咁然之後後嚟咧就避咗佢成年幾，其實係成功避甩咗佢嘅電話轉曬，所以咁佢就揾唔到佢嘅。咁但係有咁然之後咧，佢就出咗嚟深圳打工，喺間電子廠度打工嘅。咁跟住咧，佢有一次咧就係佢翻去屋企探屋企人。咁跟住然之後咧，亦都唔知點樣咧，佢就唔小心喺個 QQ 度咧就留低咗自己個新嘅電話號碼。咁你然之後咧就俾亦都撞到何斌有啲舊嘅朋友。咁何斌就話：喂，我見到阿秋良，佢翻過嚟乜乜乜。咁然之後亦都再聊起阿何斌去揾佢嗰個慾念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揾到佢，揾到佢之後咧就打電話啦，打電話就同佢講，佢話我真係忘記唔到你，我就想再繼續同你一齊。咁但係秋良就再解釋俾佢聽，我哋冇可能再繼續一齊㗎啦，點點點點點。咁同埋嗰個時候咧，秋良已經喺深圳咧，係亦都係碰到第三段嘅感情， 交咗個新嘅男朋友， 交咗個新嘅男朋友嘅。咁然之後嗰、那個。基本上是正常的 ,ok? 正常啊。 正常的吓，咁亦都系接受佢嘅背景啊所有嘢嘅。咁跟住然之后，但系呢就好不幸呢，呢个何斌一路死都唔放。咁后咪呢佢就辗转辗转啦 ,check 到佢喺深圳做嘢啦。跟住呢佢就出返嚟，就咪嚟到深圳就搵佢。咁其实呢佢讲佢临抢水之前嘅一两日呢，佢何斌系再就打电话俾佢，就话要求佢话你再同我講多一次電話，我只係想講電話啫，冇乜要求啊咁樣。咁然之後又喺度又講咗輪電話。咁但係講完之後咧，第二日咧就中午到嘅時分咧，咁秋良就喺自己電子廠嗰度，即係出邊，我諗係 lunch time 度啦，坐緊。咁就喺個電子廠門口出邊嘅一間士多附近咧，咁佢就可能買緊嘢食啊之類之類。咁突然間咧，佢就聽到有人咧一把聲音咧，就是、用湖南鄉下恆山口音咧，就嗌佢個名。咁佢一擰過嚟，其實佢個望都未望得切嘅。咁就成盆強水，即係成盆硫酸咧，就淋落佢度，咁就搞到即係今日咁 破傷啦， 破傷啦。咁即係佢嗰段嘢咧，其實咧佢寫咗個好長好長嘅自白書啊。咁可以，其實容許我可以讀少少啦， 少少好耐，好長 嘅。其實真係好長嘅。咁佢話當我被硫酸撥嘅嗰一剎那啦，佢話當我被硫酸灼燒痛疼痛不已時嘅，當我求助他人，哇唔得太長嘅呢段嘢，我第算啦，有機會我再播。佢講咗好多好多，當我 OK， 當我點點點點點，跟住最後佢就罪人啊，你在哪裡哪裡？佢話你的父母在哪裡？佢話讓你們來經歷。這些你們會怎樣？他說身不如死的日子你們可曾感受？你為什麼那麼狠毒哦？他說你們的良心在哪裡？罪人看看我現在的模樣吧，是你的雙手做的孽，你是罪惡的，法律是公正的，你認為你的行為付出代價得到應有的懲罰。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長的一個自白書，但是在上完庭之後呢，一陣可以再等 Matthew 可以再補充好多啦。咁但係即係我諗 Matthew 同阿秋良都大致上係有一啲好唔同嘅感覺嘅，即係譬如話秋良就講啦，佢就話喺呢一次開庭裏面呢，我覺得呢個社會呢對受害人同埋弱勢社群呢係真係好唔公平。佢話但係呢我有幸呢就得到大家嘅幫助，讓我感到呢溫暖。佢話社會嘅黑暗呢讓我唔知道應該繼唔繼續即係堅持佢嗰、那個即係一個咧，等陣會講嘅25萬筆寫諒解書，咁啊還是由法院判，再到上級人民法院上訴，或是只要了他們出的20萬，一切了結。嗱、這個咧，咁我就大約係咁交代住件事。 大約我明少 少。要俾阿 Matthew 咧就繼續講啦，即係其實嗰日上庭，其實係一個什麼嘅 狀況咧？ 狀況過程或者個判決。 係咯，啲氣氛又點咧？其實真係。 其實國內嘅法庭其實好多人，你哋可能睇薄熙來啊，嗰啲審嘅時候，其實嗰個模樣啊，嗰啲外觀差唔多嘅。但係咧嗰日，即係我去到法庭嘅時候，可能呢啲唔係咩大案或者點樣啦嚇、即係法院裏邊個審判長啊，個即係坐喺上面嗰三條茂利咧，都係好 hea 噶。即係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係著便服嗰啲咁嘅嘢嘅。 着便服 系啦，冇错，着便服，着便服玩手机 ，OK， 哇，好几好， 系噶， 玩手机，玩手机，咁呢啲都算啦，咁佢判，咁佢审翻单案就审翻单案咁样啦吓，咁当日其实就阿秋良系有，秋良其实佢除咗喺我喺我同阿秋良过去之外咧，佢仲有一个应该系佢表姐。一個應該就係佢啲堂細佬、堂細妹、堂細妹嘅。係 媽媽有冇出席啊？ 佢媽媽冇翻嚟深圳，因為佢當 因為佢哋已經翻咗湖南， 翻咗湖南噶啦。跟住然之後係仲有一個佢嘅代表律師， 嗯， 大概咁上下啦。其他嗰啲就冇乜。 有冇傳媒喺度？ 冇，完全冇傳媒喺度嘅。咁去到咁呢個河濱嗰邊咧，咁有兩個代表律師，同埋佢一個表哥，主要係佢一個表哥喺度旁聽咁樣嘅。咁開庭嘅時候咧就。嗰、那個審判長咁主要都係問何斌你認唔認罪？呢、這個範圍即係而家講緊呢個係嗰個刑事審訊嗰度嘅。咁、問何斌認唔認罪？ 通常就會讀一集判詞先啦。咁嘅幾年幾月幾日咧，你就用強勢臨到周秋良女士啦。咁樣跟住呢單嘢你認唔認罪？ 係啊，呢、這個犯罪事實你認唔認罪？跟住然之後何斌就話認罪。跟住然之後問下佢個辯護律師有冇代表，有冇啲咩辯解啲咁構成嗰啲嘅？咁然之後，辯護律師就話何斌係好後悔嘅。咁咧，從佢個量刑咧，應該係我唔太 exactly 記得幾多年到幾多年噶啦。應該個量刑應該由九年去到十五年嘅。咁但係咧，因為考慮到何斌佢係自動去投案、自首嘅，跟住然之後佢而家有説話上有呢個悔改之心，就希望可以減刑兩年，就大概係七年左右咁樣啦。咁就何斌都好坦白認罪，因為佢冇得唔認啊嘛，冇得唔認啦，呢、這個一定要硬食，唔係硬食噶，自首噶啦。咁就然之後咁就話咁呢個判刑咧就會之後再判，可能講緊一個禮拜，可能係講緊下個禮拜一咁所以再判。然之後馬上就喺同一個庭裏面就跳落去個民事環節啦，即係講緊係阿秋良喺嗰、那個 刑事轉民事啊， 係啊，馬上轉嘅係同一庭裏面馬上轉嘅喎，跟住然之後咧就秋良個代表律師咧就。遞交一個嗰個叫做claim 嗰個叫做咩索償嗰個那個 breakdown 個 detail， 咁嗰張 breakdown 咧我有影低，我有睇。 總值係幾多？ 總值係100多萬多啲嘅， 100多萬 多， 103萬咗緊， 咁上下啦。 即係抽糧要求嘅賠償。 冇錯冇錯， 即係醫藥費啫，唔好話賠償。 唔係，係包括醫藥費，包括佢以後嘅生活費，所有嘢。所有嘢包曬， 心理傷 類似啦，所有嘢都包曬， 係所有嘢包曬。咁其實 醫藥費其實咧，最後我哋有條數嘅喺佢個 breakdown 度，大約18萬幾。 OK， 比我哋預計中係少嘅。OK， 應該咁講，佢如果係淨係齋醫療費嘅話，醫療費用係12萬左右。 係， 跟住然之後佢有個誤工費，因為佢受傷住唔到翻唔到工，咁誤工費10000蚊，護理費10000蚊，即係 click clap 10000蚊，咁嗰度就講緊係醫療 加埋埋18萬 左右，18萬左右。咁就或者我而家用一個另外一個方法嚟同大家講下嗰個賠償係最後點樣傾翻嚟啦。 係啊， 譬如阿牛，我同你一齊上去。玩咁啦吓，我突然间我睇你唔顺眼，我搵个酒樽 box 湿你，你成个人做唔到嘢，你瘫咗喺度啦，咁你去告我，我认啊，我认，好判我啦，咁你会 claim 我咩钱呢？ 精神损失啦 ，OK， 精神 受伤啦，我翻唔到工啦，同埋我嘅医疗费啦，应该咁大咁上下啦， 都逐样嘢嚟啊，好唔好啊？医疗费你有冇单俾我啊？ OK， 有嘅，如果 有晒发票， 我系喺医院有嘅。 OK， 咁好啊，我俾你。咁嗰、那个如果你要请护工啊，护工费，即系你请过嗰啲阿姨啊，或者系另外嘅护士姐姐咁样去服侍你嘅话，我使唔使赔俾你啊？ 嗰啲理论上应该要嘅。 你有冇发票俾我啊？ 佢就要睇下嗰个人应该冇发票。 如果冇发票嘅话，咁个辩方律师咪可以打咯。 OK， 跟住然之后你误工，你唔系你翻唔到工嘅钱、啊。咁你有冇咩證據你係收咁多人工啊？ 咁呢個有嘅應該 冇啊， 冇噶， 因為佢阿秋良個 case 咧，佢啲錢咧係 by cash 嘅， okay， 公司出俾佢 cash 嘅。咁但佢 claim 嗰個對方何斌嗰邊嗰個受罪個犯罪人嗰邊咧係5000蚊一個月，佢係 claim 呢樣嘢嘅。咁好啦，你之後你做唔到嘢啦，你係咪要 claim 精神損失啊？諗住？唔好意思啊，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裏面係冇精神損失呢個嘢，係、 okay。 絕對唔會 claim 俾你。呢條數喺秋良嗰邊咧係 claim 30萬嘅，就完全係基本上係冇可能 claim 到噶啦。阿牛話你有冇養人啊？即係你有冇 有啲人係靠你 父母啊， 父母啊嗰啲咁嘅嘢啊，係啊，有冇啊？ 有嘅， 有嘅。咁咁未來可能五年到十年，咁佢哋要食飯，要翻學嘅錢，係咪要 claim 我啊？ 嗯， 重點就係呢度啦。重點就係話我 detail 我冇睇，因為我自己上網查翻之後，有一個2010年有一個新嘅法律頒布落嚟咧，就係話為免一啲犯罪人佢出獄之後孭咗一大筆債，影響呢個社會和諧。 嗯， 就唔想犯罪人咧就孭呢條數孭得太犀利，就唔使賠俾犯罪人，即係唔使賠俾 犯罪人 賠俾受 害人。 咁即係話阿牛，你阿爸阿媽呢嚟緊呢五年十年，你要食飯要咩嘅唔關我事。 喂，咁嗱，我有個問題啦。咁我哋一般知道嘅就係譬如話你車禍嗰啲咧，撞親人咧，賠到你。陪到你著草都唔掂㗎嘛。 係啊。 係啊。咁如果咁點啊，係咪而家改咗啊？ 基本上係㗎。 而家係改咗。 重點就係如果因為而家阿何斌個父母 係 絕對唔露面唔認個仔啦，基本上 係。 而且法律上阿何斌嘅父母呢係冇必要呢為何斌去清還呢筆債嘅。而且我喺秋涼口中得知呢阿何斌佢係冇咁耐嚟咧，都係冇一份正式嘅工作嘅，冇、 啊、 一個正式嘅收入啊， 啱啊，啱啊，啱啊。 咁如果阿何斌佢而家係攤大手板話我唔俾你嘅話咧、你唔好話20萬、25萬、2萬都可以唔俾你。咁、其實而家以我所知何斌嗰邊嘅人咧，即係其實佢個表哥咧，就提出一個20萬就清曬佢，就唔關事啦嘅一個 offer 出嚟。咁其實如果阿秋涼佢接受咗20萬嘅話咧，簽咗諒解書咧，意味著即係話。秋涼 諒解佢啦， 諒解佢啦， 不再追究， 不再追究啦，而且就同意話可能何斌個刑期可能減少少咁樣啦。 嗯， 主要係咁啦。但係就 秋涼就喺度掙扎緊啦， 掙扎。 大家即係大家聽完係咪咁咪覺得有係覺得合理啊？ 個刑期都唔記得咗，個刑期而家幾多？ 唔係而家未判， 未判嘅刑期， 未判，即係話而家要等緊阿秋涼。佢係咪肯去接受呢個二十？ 但有冇嗰個 range 佢可以，即係有冇啲官方，即係好似啲經濟指標咧？即係而家若果估佢而家會判幾多，或者如果係 唔係啊？佢而家咪十年咗緊咯，係咪應該？如果我理解係 判刑係9到15年嘅、 okay, 如果佢肯接受佢賠償，咁啊若果會減到 減兩年左右， 大約係8年到咯。例如佢大約 其實如果你睇翻 3/1年 係啊， 其實你睇翻成個賠償嘅重點，即係話。阿牛，我如果我上到大陸，我睇你唔上眼，我搏濕你、嗯。我只要話我自己冇錢、我係一分錢都唔使賠俾你，就係、是、咁簡單、我最多都係坐咗我需要坐 嗰 年期。 嗰年齡。 係啦。 OK。 所以嗰日我上完庭之後，我已經馬上WeChat 啊傑斯話：喂，唔掂啦，大陸真係唔 Q 住得。 我想再問埋咧，即係當日即係講完呢件事之後，呢件係公開咁佢講出嚟噶嘛？那個細節係嘛？ 係啊係啊。 尤其乜我唔記得有冇問頭先多唔多市民去睇？ 冇㗎， 冇㗎啦， 冇 啦， 冇 人關心呢件事㗎啦。 明白。 即係而家另外一個即係秋涼出完上完庭之後，即係我同佢有傾偈，佢就好想再揾一啲方法去引起個傳媒嘅關注，俾到個壓力俾個法院啦。因為你嗱，首先咧，其實咧講咗咁耐咧，就係、是、發覺好多問題嘅，譬如話即係如果用翻我哋啲港產嘅思維，就係話你如果呢單嘢發生喺香港。OK， 其實香港會唔會有賠償呢？我想問， 香港有權問過 可以有權問佢攞賠償啦，咁佢都可以有權係冇錢俾嘅、但係我諗個分別係乜嘢呢？個分別就係話，你因為你生活喺大陸，首先就係話呢，你會見到，我諗第一樣嘢見到嘅就係咩呢？就係、是、建安冇傳媒關注，個法院就好似阿 Matthew 頭先講啦，屌你咪咧咧嘿嘿，唔係即係嗰啲，屌你如果你去過啲法院，因為我最近我都成日去法院啊，去東莞嘅法院啦，去搞第二啲嘢啦，咁我見過即係嗰啲景象，其實頭先 Matthew 形容嗰啲我見過，係有啲好嚇人嘅，即係你見到你會見到一個唔似法官嘅人坐喺個最高個審判長嗰度啦。嗰、那個法官可能係即係著住牛仔褲 T 恤啊，因為真係唔係好似阿 Matthew 就唔係博起來嘅 㗎。 我想乜咩啫？咪即係。 係啊，佢即係可能係屌你咁嘅朝頭早刷起身刷完牙咁樣咁斬 判兩判， 剩翻套衫咁樣。仲有嗰個人唔係幾廿歲喎，係可能你見佢廿零歲嘅啫喎。 嗰日上面衫 好年青喎，你發覺真係哇，完全冇青黃不接嘅呢個感覺咁家宅。咁你已經好唔 professional 啦。跟住然之後你嗰陣審訊嗰個過程就係、是，佢其實根本個法官係等你班。我最唔鍾意一樣嘢就係乜嘢，乜嘢都我以前成日講嘅，乜嘢都係你私聊啦，你搞諗掂佢啦。個法官唔係法官嚟，佢唔係做一個公正嘅，其實佢又唔知佢做乜撚嘢，即係喺度等你自己搞諗掂啦，搞諗掂啊，咁你翻去退庭，你哋翻去慢慢谂谂掂佢先啦。 Exactly 嘅意思 咁谂样噶嘛？呢、這个先仆街，即系你明明啊，即系譬如话我哋如果喺香港秋凉有一个秋凉咁嘅事件 ，OK， 嗰个何斌嘅物体，佢仍然都系身无分文嘅。喂，喺香港我冇办法噶，你咪怨自第一，你怨自己唔好彩咯。咁然之后，但系起码我会知道呢个何斌系会受到法律嘅制裁，得到应有嘅惩罚。仲有嘅就系我嘅未来，我嗰个生活系点，我仲有个社会嘅保障啊。个问题喺中国就系你冇一个社会嘅保障啊嘛。然之后跟住。个国家屌你老母，我都系你平时要供乜保密保密保密保，屌你老母，到最后你系乜撚嘢都唔理我，你系乜都唔负责，你嗰个乜撚嘢国家嚟嘅啫？即系再讲一次，然之后你有乜嘢你咪知搞撚掂佢咯，呢、這个先系个问题嘅症结咯。 我想讲咧，即系我又会有第二个即系第二个谂法咧，就系、是、其实你听翻 Mavis 讲翻佢成个咁样嘅，即系由冇钱去逐样去拆解，即系譬如话呢样我赔俾你，呢、這个我唔赔俾你，好似咧好依法办事嘅，你发觉？但谂我有少少 系啊， 你其实谂我好似好依法办事，个问题乜嘢咧？就系、是。呢、這個又去，我覺得又去翻楞扯嗰啲，就係其實司法以外，你要維係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嘅公平嘅公正咧，係唔係淨係講法律噶嘛？即係譬如話， 梗係啦，再講好多嘢。 嗱，譬如話，我哋成日都有時講，哇，內地啲傳媒好擦邊球喎，好似好用猛喎，但係你發覺去到呢啲咁嘅案例咧，冇啦，佢唔覺得有新聞價值。 你出事啊嘛！ 你喺翻香港就係調翻轉就係。縱然香港我哋都好多人覺得個主流傳媒好腐敗嘅，但係如果呢啲咁嘅案例，起碼嗰、那個道德嘅壓力一定會去曬嗰、那個啊啊嗰、那個即係何唔係何斌，即係個壓力啊。佢一定唔會可以喺個庭嗰度啊。 我做少少補充啊，其實你譬如你可以攞最近一單去比較，好多人關注李天一 啊， 其實佢咪嗱佢又做到。盡量做到好足啦，到最後因為有輿論壓力㗎嘛，到最後其實佢都係你上訴，佢都最後都係要維持原判啊，跟住然之後你都係要坐啊，諸如此類，同埋一個幾大家都可以普遍 叫做 都可以接受嘅一個刑罰囉。但係譬如你去到秋涼呢啲，你已經係冇人關注， 冇眼球， 係啊，即係我哋特登就係揾一單大家冇根本冇人會再理嘅一單案件，你會睇到個實質情況。你生活喺中國，即係好似 Matthew 都講，喂，而家你就知道，即係你作為一個老百姓，你係幾咁無助。 係， 因為到最後乜嘢都搞唔掂嘅時候，喂，你以後嘅生活係你死你戰啊！ 係， 冇個社，第一你諗下，即係 個社會唔會關注，唔會幫 你。喂，大佬，我都話而家周秋涼嗰個困境就係、是，喂，大佬佢仲有老少要養 ，OK？佢嗰個樣行出嚟呢，除咗拍恐怖片之外呢，即係我唔覺得有啲咩可以撈到嘅，對唔住，真係得罪啲講句。咁你點樣投入返去個社會呢？呢啲係以後佢要面對嘅問題嚟 嘅。 但係 ,ok, 你就算嗰個被告人 ,ok, 冇得賠，呢、這個我覺得都仲可以情有可原，但係個社會可以做啲乜嘢？ 係啊， 個社會會對佢可以做啲乜嘢呢？係等係近乎零。 我又想補充一下咧，即係譬如我哋講個情況之後，即係各位即係聽北上網，可能即係更加好了解內地情況啫。即係諗深層就係點解會咁樣嘛？即係個來源嘛，就係話就係內地嗰種咁樣嘅行經濟方法呢幾十年咯。即係你其實諗翻轉要諗深一步，我覺得就係話。即係呢幾十年，好多人講，哇咁樣，即係經濟係嘛，即係兩個 digit 咁樣去高增長， 係啊，國力又提升啦，嚇、啊、又禁飛區啦，係幾撚惡啦，點點點， 我就當你行呢啲咁冷冰冰嘅數字經濟嘅時候，你咪就會出現呢啲咁樣。 喂，一條人命對 GDP 有啲咩影響啫？ 係啊， 咪就咁樣咯。 係啊，冇、啊、影響㗎，對 GDP 咁啊，你死你自、啊，你不幸咯。 係啊， 呢、這個不幸，呢、這個不幸係你自己嘅事嚟㗎嘛，即係好慘啊！即係呢樣嘢係。 嗱咁而家啦，都係星期一判日案啦。阿 Melvin 又仲有冇接觸秋涼嚟㗎？ 有，我都係。 我哋有 keep 住。 其實而家秋涼嗰個方向係點啊？ 嗱，我哋其實咧就好唔 同。我哋唔應該俾我哋個結論俾 你聽埋先啦。我同阿 Matthew 咧就分別咧都有同佢聯絡住啦。 係 我先講我自己啦。 嗯， 我就好現實嘅。 係， 即係我亦都俾咗意見俾秋涼。我俾意見嘅秋涼就係、是。唔好咁撚多嘢啦，有廿皮攞廿皮啦， 我都冇乜選擇嘅。 嚇、啊，我話你有仲有咩選擇？但係佢唔係太接受嘅。 當然啦，梗係啦， 因為佢覺得實在太難去接受，因為即係我諗過，因為我哋冇佢嗰個感覺，佢個創傷係 其實200萬可能佢都覺得完全 理解唔到。係啊，咁你呢因為同埋可能而家佢仲爭緊周身債，係咪咁諸如此類？咁我唔 Matthew 咧 ，Matthew 其實有冇俾個咩建議俾佢？ 其實我都係建議佢從嗰個醫療方面睇下先啦，因為佢有同我溝通過，就話有再去嗰、那個廣大深圳 廣大 深圳醫院再睇 啊！呢、這個 Matthew 真係好有心。 咁就嗰邊醫院就話，因為有兩個香港醫生仲未過嚟，咁大概要下個月先再過嚟深圳。咁就秋涼可能到時先會再去醫院再睇下有咩可以幫到佢咁啊。 嗯， 大概就係咁啦。 係啊，但係我哋一路睇到佢嗰個轉變啦，即係佢從啊我最初接觸佢嘅時候啦，即係佢完全係冇辦法接受到我諗到阿 Matthew 都有喺度嗰時嗰幾次都即係每一次同佢傾同阿秋涼傾偈，喊到咧，即係收唔到聲。但係譬如最近咧，即係其實好開心一路都睇到，譬如話佢都話要堅強生活落去，即係佢已經開始有啲係佢覺得唔瞓巢，要點樣即係要去同個天。即係佢個天要去咁樣，咁佢覺得個命運應該要揸翻佢自己 嘅 手。 係啊，的確啊，嗰日喺庭嘅時候，我見到佢就同佢個兩個姐妹啦，都會有講下，佢都會笑下嘅，唔同以前個淨係喺度淨係喊啊，或者愁眉苦面咁樣咯。 唔、我覺得即係我哋喺個金錢上未必會做到好多，但係我仍然好相信啦，即係我呢個都係打上前腳嗰個理念。即係你，我覺得我哋嘅支持佢係會少少幫助啦，即係佢感受到，喂，真係有班三唔九唔搭八嘅人，真係支持你嘅喎，其實真係好想你喺個咁不幸嘅事件裏面可以撐落去。 同埋我諗同阿可以同阿 Matthew 分享一下嘅，即係我諗你知我哋平時啊壞事啊做得多啫，好事好少做。 嗱你咋？我冇做啊， 我哋與人為善。 唔係，但係我覺得就係唔係淨係，其實唔係話我哋淨係幫到秋涼嘅，其實調翻轉秋涼。即係每一個個案都係，包括秋涼呢、這個，其實係令我哋又學啊見到好多嘢啦，同埋有個體會啊，即係唔係話淨係睇一種簡單睇一個報紙嘅新聞報導咁簡單，因為成個過程我哋有經歷過，譬如包括甚至呢個禮拜 Matthew 去過個法院啦，即係感受過嗰種就係中國嘅社會裏面嗰種人間嘅冷酷啦， 中國社會主義 同埋個無助啦嚇，咁呢啲嘢其實咧係亦都係即係對我哋嚟講都係啲得著嚟㗎，即係係可以。 好值得同朋友分享， 好值得去分享。 其實有一點我想補充嘅就係，剛才同阿牛嗰個講嗰個就話，避苦養人嗰樣嘢啦，即係話唔想個犯罪人出翻嚟嘅時候太大壓力。我第一件諗到嘅事就係本末倒置。 啊、 你諗下咁樣成件事咪即係支持咗人去犯罪？ 係、 啊。然之後犯罪嘅成本好低，咁、即係可以話講得難聽啲嘅話，我托上托揾個人，佢冇有家庭，有冇乜家庭負擔嘅，冇乜錢嘅。俾啲錢佢買空殺人或者買空傷人嘅話，成本好低嘅咋。如果你話咁樣可以咁樣去做，一個國家可以容許依件事咁樣本末倒置法嘅話，你仲夠膽放唔放心喺個地方住呢？ 所以你仲所以你成日講文明唔文明係冇 Q 用嘅， 唔係好緊要。係啊，大陸你明唔明白？即係我去玩啦、喂，我都係唔止我一個去噶啦，成班人噶啦，計咗。喂，點解啊？團結啊嘛，我一班人喺度。喂，我哋會俾人欺負嘅情況會細啲噶嘛？講真，喂，我每一次去都係人多，你最惡過贏曬噶嘛，永遠都係噶啦。講真係咪先？即係而家好多而家呢一單咁嘅 case， 喂，我 我淋強水都冇乜成本嘅啫，七年。 係啊。 啊，十年都未啊。 係啊。 大佬，冇成本，我真係好啲唔 好話做。其實呢係造成成個社會都係咁啊，即係每個人一遇到個問題，就可能第一樣我都話啦，冇人會諗，因為你呢啲咁嘅，你呢啲咁嘅冚家產法律。啲咩九唔搭八嘅法律，有邊個會信你可以幫我解決到啲問題？唯一就係靠，即係一係就靠我自己練大隻啲咯，一係就好似唔夠大隻嘅，好似牛呢啲咁樣啱啲鬼命啊，咪就靠同黨靠貧黨咯，即係靠然之後撞聲威咁樣咯，即係乜大家都係用諗嘅都係。有咩捷徑啊？有乜嘢？ 所以形成咗點解喺大陸啲人個個都咁撚惡咯？ 或者用暴力去解決啲嘢嘅事情啦， 惡啊嘛， 係啊，自己去搞掂啦， 你蝕底啊嘛， 係啊， 搞到最後就係以暴易暴，想做和諧都和諧唔到咯。 我和咩諧啫？ 夠做 和起嚟就有，屌你真係不撚知所謂嘅，所以話呢個社會。 我有一句啊，我就真係唔知阿秋倫聽唔聽啦，可能我唔希望佢聽，個諗法將來佢點樣佢自己打算咯。我哋做朋友咧，或者我哋做一個幫個出力嘅人，我哋唔應該講咁多嘢。 唔係努力啦，即係都係大家。 即係唔好俾意見佢啊！ 即係件咁不幸嘅事都即係好。如果佢能夠即係繼續即係堅強翻，我諗係一個即係對我哋哇，真係再冇偷懶嘅藉口。 我哋仲有冇睇其他方法就先係？從錢以外嘅有乜嘢可以再幫下佢？ 個時間 計啊，喺佢翻湖南之後點打算啊？有乜其他可以幫到手？幫佢諗下呢樣，我覺得會實。 個時間表點啊？而家幾時要再決？佢要決定或者 應該就係一個禮拜，因為應該下個禮拜一啦嚇。因為星期一25號上嘅時候咧，就嗰三個上面嗰三個主審官定 三位一體 三，即係福祿壽三星啦。就話你哋基本上你哋兩班友咧就傾掂先啦。一個禮拜之後翻嚟睇下你哋可唔可以協議完，協議唔到嘅先至再等人民法院判啦。就係咁啦，咁基本上可能秋良就個代表律師同嗰邊個代表律師就呢幾日都會繼續喺度一路喺度刁緊啊，溝通緊咁樣啦。以我所知咧，就何斌表哥嗰邊咧就企硬20萬噶啦，肯定係咁噶啦。因為何斌表哥其實我睇佢就話，因為其實 佢有冇自辯過咧？其實何斌喺 佢冇自辯 過程， 佢淨係話我很後悔啊，如果再給我一次，我不會這樣子做。即係呢啲廢話囉， 廢 話囉，係 囉，張子強都咁講㗎，係咪先？係喎，大家張子強唔係咁講，係咪先？ 係 ，OK， 明白。 咁啊，我休息之前啦，就係講到就係再呼籲一下大家啦，咁啊，希望即係繼續支持一下北上。打上前啦，咁仲有嘅就係、是、其實呢嚟緊呢我哋又要開始要幫一幫其他嗰幾個個案嘅、okay, 因為其實有一啲捐款呢其實都係指定呢係譬如話梁錦強啊或者係黃崇熙啊咁嗰啲。 我有個網友啦，你見到佢。 係啦冇錯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呢咁我又會同阿迪又會搞嗰度啦，咁但係嗰個一個問題就係呢目前呢個即係應該我今日因為今日呢就阿迪唔喺度啦，咁所以呢我哋就冇得更新嗰個數字，咁啊我哋再睇睇嗰個銀碼係點樣啦。咁仲有就其實就我哋自己亦都希望嘅就係、是、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啦，喺春節之前啦我哋又可以上一上廣州探下玲姐啦、因為我哋好耐玲姐每個禮拜都有聽住我哋節目㗎。 玲姐我可以睇下。 玲姐有時呢亦都會微信我㗎，但呢我就好撲街嘅，我真係有時連微信都好少覆，咁啊希望同阿玲姐道歉先啦，希望佢諒解啦，因為呢我真係有時忙到係連啲微信都冇覆到㗎，咁啊但我知道你有一路聽住㗎，咁啊我哋希望啦睇下可唔可以春節之前咁啊可以又上去探下玲姐啦，因為天氣又轉涼啊，咁我哋希望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睇下阿玲姐個生活上有啲咩需要， 係 會唔會今次我哋整翻個暖爐上去啊？ 電熱煎好冇咧？ 嚇、啊！ 電熱煎好冇？ 電熱之打 係喎，真係大陸嗰度好危㗎嘛，香港安全好多啊， 都諗得過， 好揾㗎呢啲個 好啊，都好啊，都好啊， 係 啊， 係 咁啊，見到玲姐就會啊，我哋啊。即係有正能量又會多啲， 係啊，我幾鍾意玲姐有正能量睇， 係啊， 個包華大過我哋，佢個正能量比我哋更加大。 咁啊，多謝啊 Matthew 就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呢、這個即係秋良嘅即係出庭呢個事件啦。咁啊，留住喺度㗎，我哋一陣即係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繼續可能做啲話題關於， 亦都呼籲下啦， 係點樣？做咩？ 網民啦，即係其實打上前真係唔夠錢啊，真係好老實。 係 咁、就 嗰、那個其實係你又可唔可以檢討下你自己啊？ 點樣檢討？ 即係譬如你今日咁樣，你即係呢個，係咪你表現唔好咧？又唔撚打上俾你咯？ 有冇搞錯？ 嚟又嚟啊！ 喂，咁嘅表現都話唔夠， 打翻慣手先啦。喂，頂頭除，頂爛兩嚿磚先啦。 做呢集做足咁 爆血管， 搞足咁多日， 爆血管，爆血管。 使乜嘢？哇！你一向都與人為善㗎啦， 你先 大佬， 有你啊！ 我唔到而家先走。 有冇第二句啊？ 喂，肯上下啦，要幾多嘢？我做曬咯， 係 冇搞啦！ 我宣布呢場泥漿出走， 又翻嚟啦！ 已經 喂，而家唔係你話事啊嘛，係你吹簫嘅話事。 我唔講呢句，佢係停唔到嘅。OK， 休息一陣啦。咁啊，今日揀嚟一個咧，同我哋 Recasin 一位即係好兄弟有關嘅咁啊。我哋今晚其實半夜錄音咧，多多少少又因為佢啦，因為我哋聽日咧要參加佢嘅婚禮啊。咁啊，其實啊，聽如果淨係聽北上嘅朋友咧，未必會好清楚佢。咁但係咧，如果聽北上，我相信好多咧都會聽埋足球頻道嘅。咁佢就係我哋一位好好嘅兄弟阿仙奴啊，呢個 Steven 嘅大好日子，係啊。咁啊， 成台都 今日揀歌全部都係因為都係送俾佢嘅。 係。 咁啊，諗起 Steven 咁啊，新郎哥 Steven 咁啊，所以就諗起一個另外一個歌星啦 ，Steven Bishop 啊，咁啊，一陣大家都好熟嘅歌《Might Be You》咁啊，聽咗之後，我哋第二節翻嚟再同阿 Matthew 傾偈。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